些炙热与梦想，总是在黑夜中微弱的发光，每掉进绝望就会固执的想象，天方地远的辽阔有多长。我知道那些伤心和迷惘总会在人生中陪着我成长，所以不去想还有多久才到达，心中深深的彼岸就在那。反正有想。